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45集，抹不掉的记忆。秦放低头点着了一支烟，崖口的风很大，吹得烟头的火星固定往一个方向。就在这瞬间，他忽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来。 如果没有人救走那个凶手，他会不会是自己走了？普通人受到致命的重创会踉跄倒地，但是如果凶手并不普通呢？当初的司藤被白鹰袭击，咽喉血如泉涌，还不是强撑着回到了青城山？莫非那个人是妖？ 秦风全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，夹着烟的手有轻微的颤抖，脑子里忽然浮现出许多先前忽略的佐证来。对呀，当时那个人拥有超乎常人的怪异力量，和自己几乎势均力敌，受到致命的重创之后神秘消失，无迹可寻。厮打之时，他触到那个人的手臂，硬得异乎寻常，没有肌肉的感觉。秦放面色一凛，单手撑地，稳稳落在了几米下的路面，然后向着隐在夜色中的车子走了过去。也许他和易如眼光都太局限于当时的那三个小混混了，背后是否还有别人？易如是否无意间还曾得罪过什么人呢？秦放打了易如的电话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只是吩咐易如在酒店等他，自己会马上回去的。接到电话，易如似乎有些错愕，他吞吞吐吐地说自己不在酒店里。秦放有些奇怪， 那你在哪儿？ 我回家看看妈妈。 秦放多少是了解易如的，他所谓的看看妈妈不可能是真的登门拜访抱头痛哭，他只敢躲在远处偷偷地看一眼。就像上次在幼儿园的门口，孔京华偶然回了一下头，他就吓得如同惊弓之鸟。秦放看了看时间，夜半两点钟。这丫头也是傻气呀，这个点孔京华早就睡了，你过去干什么呢？仰头对着楼上那个黑洞洞的窗口忏悔流泪，道一声对不起。秦放有些心疼，又觉得无可奈何。 那你先待在哪儿，我过去接你。 顿了顿，又加了句， 晚上冷，找个避风的地方。 易如的心里漫过一层暖意，因着秦放的话，先前因为对母亲的思念歉疚而泛起的伤感似乎都不那么厉害了。他四下看了看， 街口有24小时便利店，我进去等你。 半小时后，秦放的车子拐进了孔京华住处附近的主街。远处24小时便利店黄绿色的灯箱招牌清晰可见。或许真的是太晚了，又亦或是太早了，偌大的马路上空空荡荡的，高处的路灯像是一只只瞪大的橙黄色的眼睛，隔街相望，相对无言。前面靠边的人行街上迎面走过来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，个子不高，似乎只有3-4岁的年纪。她低着头慢慢地走，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，瞬间擦肩，瞬间就把她抛在了后面。秦放心里一动，忽然就踩下了刹车。他从车子的后视镜里看那个小姑娘的背影，最初那个小女孩走过来时，自己因为满腹心事无暇多想，也没有立刻反应过来。 直到这个时候，他才忽然发现，不对劲啊，很不对劲儿。近凌晨三点，空无一人的马路上，三四岁的孤零零的小姑娘。她若是再大些，十几二十岁，秦放是不会有兴致管的。但是这小女孩只这么小呢？秦放倒车，车子缓缓地向后靠近路边，慢慢向小姑娘靠近。隔着茶色的玻璃，秦放看到那小女孩显然察觉到了，一脸谨慎地后退了两步。秦放的心里想着， 很好，你也知道不安全，也知道这个世上有坏人，为什么还要大半夜一个人在大路上走呢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还是说这是一种碰瓷和讹诈的最新骗局？ 秦放并没有急着下车，停车之后，他先把四周观察了一遍。高处的树叶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路灯晕黄色的打照下，小姑娘的影子被斜斜拉得好长。哎，真是很烦人呢，刚一出来就遇到变态，电视上演的多了，一般都是在寂静的夜里，赶夜路的孤身女子，然后一辆小面包车什么的偷偷的跟着，这还让不让人离家出走了？秦放下了车，走到那小女孩的身边蹲下， 小妹妹，你爸爸妈妈呢？ 小女孩固然有敏感心理，大半夜遇见陌生男人，不管是二十的叔还是八十的爷，大抵都会害怕的。秦放约略了解这一点，所以和他说话时声音尽量放得柔和，笑得也 应该笑得有亲和力才好。 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度可能没有掌控好，因为小姑娘的反应超出了他的所有预期。那小姑娘既不害怕退缩哇哇大哭，也不傻不愣登的见人就笑，她盯着秦放看，眼神很奇怪，开始时似乎带了几分喜悦，但转眼就充斥了不屑和莫名的烦躁。不，大概是自己想多了，这么小的女孩哪里能够掌控那么多复杂的情绪呢？可能是自己刚才笑得不太对吧。秦放觉得自己脸上的肌肉都快要笑僵了，从前面对着想要取悦的姑娘时笑得都没有这么艰难。秦放有些后悔，自己到底是不擅长和这么小的孩子打交道，应该把易如叫过来的，女孩应该会更有亲和力一些。 小妹妹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路上走啊？ 问完了，秦放忽然有些不确定起来，这小女孩是三岁还是四岁啊？这么大的孩子应该会讲话了吧？万幸，她终于讲话了，有点怒气冲冲的。 不要叫我小妹妹。 秦放长吁一口气，哎，很好，肯讲话就好啊。秦放顺着她的意思说话，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关你什么事啊？ 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现在的孩子都这么难缠吗？秦放耐心地跟他讲道理。 小妹妹，你一个人半夜在路上走，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这个社会上，坏人很多的。 都说了，不要叫我小妹妹。 说这话时，那小女孩双眼圆瞪，两手抓着小书包的背带，剑拔弩张的跟个小老虎似的。秦放忍不住笑， 好，那你告诉我你叫什么，你不说我只能叫你小妹妹。 他的回答让秦放的血差点都飙到脑子上了。 我告诉你啦，你给我买东西吃吗？ 一如坐在便利店靠窗的排椅上，一直向外张望，看到秦放的车子停下时心里一阵欣喜，但紧接着就纳闷了。 秦放下车之后没有立刻往这边走，而是绕去了车子的另一边，好像是开副驾的车门。再然后有个小姑娘从车头处踢踢踏踏地走过来了，个子小小的，大概只比轮胎高那么一点。走了两步之后，不知道她是不是喊累，秦放俯身帮她把小书包摘下来挎在自己的手臂上。那么高大的男人挎一个粉红色 mini 脑袋的书包，实在是一如又是惊愕又是好笑，争了好一会儿才迎出去。便利店门口的台阶跨度很高，小姑娘爬着很是吃力。秦放伸手去搀时，一如听到她很不高兴地嚷嚷： 我自己会走路。 秦放没办法，只好伸手在后头虚虚地护着，可惜小家伙是一点感谢的意思都没有，爬到顶了就噔噔噔地直奔店内。抵着门的一如看着秦放，那口型分明就是在问 他是谁呀。 秦放苦笑： 路上捡的。 路上捡的呀，会不会走丢了？ 一如的心踏实一点了，他回头看那个在货架边垫着脚取这取那的小姑娘。 报警了吗？家里人挺着急吧。 秦放摇头： 还没顾得上呢，待会儿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